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开心能够再一次在大家当中嘅去分享上帝嘅说话。头先主席介绍我系 OMF 嘅童工，大家知道 OMF 系一个嘅宣教机构啦。宣教机构嘅童工通常嚟到讲道都会讲或者你哋都听过好多次同一篇或者同一章嘅圣经噶啦。不过当然唔系呢段。宣教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会提的是哪一段经文啊？大家，我们做一个统计好不好？哇，马太福音第28章讲，我都不知道你听过多少次，是吧？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就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一段经文是我细个嘅时候要好重要要背嘅，到大个嘅时候，我去做牧师，我要教弟兄姊妹嘅时候，佢哋一定要背。点解啊？里边有好多动作噶，系咪啊？要咩啊？去，跟住咧，使人做门徒，跟住施洗、教导、吩咐嘅叫你遵守，好多嘅动作噶，系咪啊？我哋就好熟呢段经文啦，所以我哋一听到呢段经文嘅时候就会点啊？就点啊？去咯，系咪啊？去咯，牧师叫噶嘛，耶稣叫噶嘛，叫我哋去啊嘛。我讲过呢段经文好多好多次，差传嘅信息讲好多次，用马太福音呢段嘅经文。不过讲咗好多次之后咧，我稍微定一定落嚟去谂，我发觉，咦？我讲咗好多次之后，原来我讲错咗。我错在咧，我当然唔敢话主耶稣讲错咗嘢，系咪啊？即系。大使命是没有错的，如果不是呢，大家录了音之后跟着就出去讲罗牧师讲异端了，罗牧师说教会不应该那单，我没有说不应该那单使命。不过我说呢，我们就是太过重视大使命，我们不断的看到大使命的时候，因为有很多动作，我们就即刻去做了，即刻去，而我们忽略了耶稣对门徒的第一个的呼召是什么。耶稣对门徒的第一个呼召不是去，是什么？来跟从我。耶稣对每一个门徒的呼召都是首先的是来跟从我。你来跟从我以致到你能够去。或许很多时候我们就正正没有了这种的概念。我们太熟悉大使命，我们就一听到就去。而甚至乎我们都不知道我们跟随的是哪一个。今天我哋好想透过《约翰福音》第一章一到十八节呢段嘅经文里边，我哋从三个 W 同一个 R， 我哋去睇一睇究竟我哋呢个跟随嘅意思嗰、那个实体实质里边系啲乜嘢？啊，未开。呢三个 W 系咩咧？好熟噶啦，小学读书都有啦。Who、What、Whom。第一个就是我们跟随的是哪一个，或者你会觉得这样都要讲，就是这样都要讲，我们一会再看清楚。第二个就是 what， 跟随的模样究竟是怎样的，我们说要跟他，跟他他那个的模样究竟是怎样的呢。第三个更加的贴身就是 whom， 哪个能够跟随。而最后那个就是 how to follow， 怎样的去跟随。回到今天的经文里面，第一个的 W 就是个 Who， 跟随的是哪一个呢？这段经文一开始的时间，约翰首先的提到跟随的是哪个？大家如果我就这样问你跟随是哪个的时候，你都会有一个 model answer， 就是耶稣，是不是？但约翰不是，约翰一开始的时候说什么？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一开始的时候他就提到这个道，道这个道究竟讲的是什么呢？透过第一至到第十六节的时间，我们发觉约翰不断的都是提到道。刚才一直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发觉耶稣基督几时才提？第17节才提耶稣基督。为什么他一开始提到这个福音的内容的时候，他不是第一节就讲耶稣基督就是那个的救恩，就是那个救赎，而他提到道呢，他相信有他特别的意思。当我们看道的时候， word 这个字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现在的去了解的时候， would 这些字就是我们学文法或者学这个的语言的时候一个最根本最基本一个的单位，或者我们去写字的时候 最原先的我们要学的就是 word 到或者字这个的内容。但古代的人或者当时的人他们去理解的时候有不同的内容，有不同的理解。而当我们要去看约翰他写这个的福音书的时间，一开始讲到道的时候，我们就要去了解的就是他的读者究竟是哪一个，他的读者群究竟是什么人呢？约翰写这个福音书是给哪些人的呢？约翰写这个福音书是写给那些散居在不同的地方的一些犹太人。这些人包括着两种的背景或者两种的文化。第一就是犹太的文化，他们有悠久的历史，他们本身的犹太人的文化。但同时他们也都身处的是一个希罗时期，就是希腊罗马的一个的管治的时期。当中的也都包括的是希腊的文化。在这两种文化的共存的里面，当约翰写这个福音书的时候，他就用道开始，以致到人能够更加明白从这个切入点去了解这个道和耶稣基督的关系。首先从希腊文的里面，我们了解到 logos 这个字，道这个字，它的意思究竟是什么呢？它的当中的内容包括的就是一个的 order。Logos 这个字就是一个的规律，一个 order， 是一个规律。而在当中的时候，当希腊的文化去看道这个的内容的时候，他们就看见的就是在这个宇宙之间的一个的最高的一个统管，一个的控制权力，那个的能力。而当他看到的是希腊，是这个犹太的文化的时候，又会看到什么呢？更多的他们了解到的这个是那个上帝的智慧，甚至乎这个是直接的联系于上帝的。而这个的联系的里面讲的不是一个的静态的一个的个体。圣经里面提到有不同的内容，提到这个的道是怎样的。好像以赛亚书那里讲到的就是，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徒然返回，却要成就我的旨意，达到我要差他的目的。这里讲到的我口所出的话就是那个道，上帝的口出的那个道是有能力的，是有动力的，不是死的，不是就这样在这里的。当犹太人去用他这个的角度去看的时间，他看见的是一个的当中的不断发动的一个的能力。圣经的学者 William Temple 他讲到话，他提到这个的内容的时候，他说 The word alike for Jews and Gentiles represent two things. First, it represents a ruling fact of the universe. And secondly, it represents the fact of the self-expression of God. 讲紧的约翰要用这样的去表达，要他的读者看见的就是这个的道所指向的就是一个宇宙的总工程师，同时的是上帝的自我的彰显。这里讲到的就是我们要知道道究竟是什么呢？道这里所指就是所讲的它是全能的真神，不单指的是一个外族或者一般人看的一个神，而这里所包含着无论从希腊和犹太的文化里面讲的是一个显露而不隐藏的至高神。今天在世界上很多的我们不同的宗教讲的神是一个不显露而隐藏的神，而我们所信的这一位的神，他是道的原因，他是会彰显他自己，他是至高的，但是他却是愿意的去向我们，向人类，向他创造去彰显他自己的一位的神。而这个神一路的一至十六节都是用道去解释这个的内容，而去到第十七节的时候就讲到的这个的神就是耶稣基督。这个的至高的神，自我彰显而不隐藏的至高神，去到十七节提到是耶稣基督的时候，继而的就告诉我们 第二個嘅 W 就係我哋係可以點樣嘅咧？因為佢彰顯嘅時間，我哋係可以有得跟嘅，係啦。大家聽清楚，唔係優得跟，係有得跟，係啦。有啲笑嗰啲就即係比較年長少少嘅優得跟，係啦，就係、是、以前亞視嘅亞視嗰個嘅老細啦，係啦。咁有得跟嘅，係啦。是有得跟，是啦，不是有得跟，有得跟的。怎样才可以有得跟？一个躲起来的，你可不可以跟他？躲起来是没得跟的。他不彰显自己，你是没得跟的。我们的主，我们的上帝，这位至高的神，这位耶稣基督，是彰显他自己让我们有得跟。而当我们知道了第一个的呼之后，而他是一个的至高的神，约翰继续的去提到第二个他的身份是什么呢？一开始的时间他就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而继续的在第二节的里面也都再讲到太初这个字，这道太初与神同在。约翰福音第一、第二节的里面不断的提到两次太初，英文是 in the beginning。当他的读者就是一班的散居海外的犹太人听到 in the beginning，太初的时候，他们最熟悉的，在旧约的摩西五经的里面，最熟悉的 in the beginning 是什么？太初是什么？我们都很熟悉的，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是吗？当这班读者一听约翰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太初与神同在，讲这个道的时候，他们即时就会想起创世纪一章一节那里说起初神创造天地， in the beginning， 原来这个道就是那个的创造主，上帝怎样的去创造这个的世界呢？在创世纪里面，我们不断听到的，是不是圣经里面记载说，上帝用他的手去拆一些泥，跟住又或者用他的手去揼下不同的这些星兽，而创造这个世界出来呢？圣经里面讲怎样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说要怎样就怎样。神说要怎样就怎样。说什么？ The word。 神的道是有生命的，神的道是创造的。神说，神说，神说，起初、太初这两个的联系，以至到当约翰继续写下去的时候，第三节那里他就说，万物是藉着他做的，凡被做的没有一样不是藉着他做的。他要那番的犹太人知道，你们知道我们有位创造的主，而这个的道是连于那个创造主，而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他对第十七节的时间，他就提到这个的至高上帝包括的是耶稣基督，而耶稣基督同时的是那个的创造主。今日在整个的世界的里面，我们知道道就是神，而我们也都知道他创造所有的事情。而当中的时候，我们明白到的，原来创造和被造是一个很特别的关系。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我未做牧师之前是做什么的？或者我读大学的时间，有一些人认识我的就知道了。我大学是读产品设计的，在香港理工大学。我是一个，我毕业之后其实我有几年的是一个设计师，是的，我是设计玩具的，是的。而当我做设计师的时间，我更加明白到一个创造者和一个被造者的关系。大家想设计师呢，就不要只想那些穿到很花里花碌、很型啊，又或者只懂得跟他潮流那些。设计师其实是有一个，那个他的工作是包括什么呢？设计师其实是由一个的概念里面开始，在个脑里面有个概念的时候，我们要将它成为一个产品，而中间有一个过程的，就是我要由我的意念里面，我开始的要去用我的手去画一些 sketch， 去想一想这个的有什么 idea， 而这些 sketch 慢慢的时候就要再 detail 一些的去画成一些的草图，这些草图之后 做產品設計嘅咧，我就要用唔同嘅物料，嘗試嘅去砌一個 model 出嚟，去睇下嗰件嘅產品嗰個嘅形狀或者各方面係點樣。而當做完個產品嘅形狀之後咧，我要去睇個佢裏邊嗰啲嘅電子同埋嗰啲嘅機械嗰啲嘅配合點樣嘅能夠可以嘅做到。而當做完曬呢啲嘅時候咧，我又要開始去計 budget。計完 budget 嘅時間咧，又要去做一個嘅 final 嘅 dummy 同埋一個 presentation board 各方面嘅。而家唔使畫噶啦，而家用電腦噶啦。當時咧我係用手畫嘅，係啦，要去 present， 要去整靚嗰個嘅 dummy 去俾人睇，以至到能夠 marketing 嘅同工能夠去 sell 俾個 market， 而跟住先至去做到 production 嗰個過程。而最後嗰個產品能夠出到嚟嘅時候，我就好似生咗個仔出嚟咁樣噶啦，即係好開心嘅，係啦，即係見到嗰個由我嘅腦嗰度一路嘅能夠去到出到嚟，甚至乎嘅嗰件嘅產品能夠俾人有讚賞，甚至乎攞獎嘅時間咧，嗰個滿足感就好大好大好大。今日我仲有一件我自己嘅design 擺咗喺香港嘅香港博物館嚟嘅，應該叫已經成為博物㗎啦嗰件嘢，就係、是。而家已經唔係啲咩新穎嘅嘢，但係當時就係一個嘅教育玩具嘅一個嘅 mouse， 即係以前嘅教育玩具係冇 mouse 嘅，但係我就設計咗嗰個 mouse 就連於嗰啲嘅教育玩具。你話扯有咩咁巴閉啫？當時好巴閉嘅，所以仲擺咗喺度嘅，就係好滿足嘅。我記得咧，當我仲讀緊大學嘅時間，我就做緊一個設計。第二日就要 presentation 俾教授睇噶啦，咁我就畫好曬我啲嘅圖啊，跟住嗰個嘅 dummy 咧，嗰個嘅產品咧，我就噴到好靚啊，跟住預備好聽日就 present 噶啦。咁我隔離嗰班嗰有個同學咧就走過嚟即係夜好夜噶啦嗰陣已經，咁就走過嚟同我傾偈，佢就多手刮花咗，只係刮花咗啫，係啦，冇整爛到。刮花咗我嗰件嘅 dummy， 當我睇到佢咁樣嘅時候咧，我直情想碾死佢。跟住我直情感受到嗰份痛啊！嗰一下刮落去，不如你刮我啦！你攞刀戒我好過刮我個 dummy。你可能覺得喂嗰件死物嚟啫，使乜咁緊張啊？就係使乜咁緊張啊？如果你唔係嗰個創造者，你唔會咁緊張。創造者和被造者有一個很緊密的關係，讓我們看見的原來我們的主不單單只是那位的創造，而跟我們其實是有關係的，他是我們跟我們有關係的一個主。同時的，當我們看回這兩個的身份的時候，兩個 who 的時候，他是一個的至高的上帝，他是那個的創造的主，亦都是有關係的一位的創造者的時候，約翰繼續說的就是生命在他裡頭，在他裡面有生命，他不單止是沒有隱藏，他同時的跟我們有關係，更加在有關係的裡面，原來他要賦予的是我們有生命，而那種正正因為這樣，他要彰顯他自己，以致到我們能夠有生命。今天當我們没有生命的时候，因为我们没有去到他面前，没有去到这个道那里。而当约翰说生命在他里头的时候，同时他说的就是你要知道什么叫生命吗？看个道，去看下道，去看下这个我所指的道的耶稣基督，你就知道什么叫生命。当我们离开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不知道什么叫生命。我们的主在他的里面是有生命的。而不單止是這樣，繼續的在第四節的那裡說到話，它是這個道是什麼呢？是生命的光。過去一個禮拜呢，大家有沒有經歷我們溫哥華很出名的很大霧的一個情況？我那天呢踩單車，那其實我都未是很大霧的，不過呢Joey 你笑，你看了我 Facebook，我就意外，正正就是星期一的很大霧， 我踩單車，咁我唔講嗰啲 detail 啦。不過俾你知道我而家踩嗰個傷勢咧，感恩我今日唔使攞拐杖上嚟。我頭嗰兩日咧，我係行都有問題嘅。我俾架貨車撞咗，而我單車嘅前轆都甩埋出嚟。咁咧我而家我係好瘀嘅。而家好瘀嘅意思係我由我嘅大腿一路嘅日去到我嘅呢一邊嘅臀部。到我 back， 我嘅 lower back 去到我呢度，喺呢度全部係黑色嘅，係啦，我全部係瘀曬嘅。感謝主，我冇破傷，係啦。今日仲唔係咁樣，今日咧鍾無艷喺大家當中係啦。咁你睇唔到我呢個嘅身體嘅狀況，但係嗰日咧，我翻到師我仲未睇到，因為我擰唔到喺後邊，但我感受到咧，我兩個 pat pat 咧係有大細嘅，我就叫師母你。摸下我的屁屁，我話你感受到啲咩啊？佢話做咩無端端叫我撳你個屁屁咧？佢話你撳下，跟住就哦一邊大一邊細。我哋嘅温哥華咧好危險嘅，知唔知啊？即係要喺呢個霧嘅裏邊揸車，要冇咁危險咧，唔好撞車啊，唔好有意外咧。我哋要點啊？你揸車要點啊？開車頭燈咯。係啊，踩單車要點啊？踩單車就唔好裝嗰個尾燈同埋前邊個燈咯，要斬下俾人知道咯。燈係愛嚟做咩㗎？生命嘅光，呢個道就係光，係有指引性嘅，係要話俾人聽嗰個方向係邊度，要做啲乜嘢，要走嘅路係點樣。呢個道佢。不是隱藏，它是彰顯自己，它彰顯自己以致到它能夠在當中去跟我們建立那份關係，而在那份關係的裡面讓我們能夠知道什麼是真正的生命。今天很多人是有生活但是沒有生命的，很多人我們不斷只在生活營營役役，但是我們有沒有真正的生命呢？回去道的里面才看到，而当我们在里面有生命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怎样活好这个生命，怎样走这条路的时候，我们同样的要在这个道的里面，因为它就是生命的光。讲完这个的第一个的 W 的时间，第二个 W 是什么的模样来的呢？这个的道指引给我们是怎样的呢？这个 what 呢？我们留意回第一到第四节，讲到这个的道就是指向这个的永恒的上帝那个的永恒性的时候，里面用着一个的用着那些的词语都是用着同一个的文法的，而去到第四节之后，第五节去到第九，也都是去到第九节的时候呢，特别的用了一个的现代进行式去表达那个的道那个的彰显那个的情况究竟是怎样。在第五和第九節那裡講到說，光照在黑暗裡 shineth， 我喜歡用 NIV 的翻譯叫做是 shineth， 以及在第九節那裡說，光照亮世上一切的人，那裡是 lighteth， 是講緊 shineth 和 lighteth， 特別的是去強調的是那個現在進行式的意思。這裡講到的是什麼呢？不是以往，不是做完就算了，而是这个道，这个光不断地在照亮，而太初有道 in the beginning 那个创造者，今日当约翰讲写着这卷书的时候，他说他依然照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他的光依然在我们这个时代里面产生的作用，不是过去式，是现在进行式，跟我们今日一样，我们的耶稣基督今日依然的要在这个地上去光照世人，去照亮世人，是现在进行式。圣诞节不是过去式，圣诞节是现在进行式，是今日我们要给世界知道耶稣基督依然的在这里的去照亮我们的生命。去到第十四节的时候，当约翰继续的去讲这个的 what 的问题的时候，究竟这个的 who 它造成的一个的是一个的给它的跟随者一个怎样的榜样呢？一个怎样的彰显呢？真光怎样去照亮世人呢？怎样让世人去知道的有一个 一个嘅有一个嘅神，佢愿意嘅去展现、去联系、去更新生命、去指引生命咧？约翰第十四节嗰度写到一个好重要，亦都系今日呢段经文里面最好重要嘅一个核心内容，就系道成肉身，道成为肉身。讲咗十几节里面讲道，去到十四节嗰度时候就讲道成肉身。我哋留意嘅就系好特别，呢度道成肉身 ，the word was made life， was made fresh。呢个同之前第三同第十节嗰度讲到嘅万物都是藉着他做的 ，all things were made through him。第十节，世界也是藉着他做的 ，the world was made by him，was made by him， 由佢做嘅。而特别嘅嚟到呢度嘅时候，讲到嘅他。道成了肉身 ，Word was made fresh。原本是祂做创造的，但祂竟然要成为被造，祂成为在我们当中道成了肉身。道成肉身是一个很难去想象，讲的是一个上帝的自我限制 （self-limitation） 的一个的过程，将祂由一个的创造者要去变成一个的被造者。回到我做一个的产品设计师的过程里面，我尝试去想去了解道成肉身究竟是什么呢？道成肉身讲的不单单指的我成为我的那个设计的玩具，我要成为不单我要的更加的是要 go through 我那个的玩具整个的它的生命过程。这个讲的不是那么简单，讲的是什么呢？我首先的要去经过的那个整个过程产生了出来之后，我要去被测试，我要去被包裹，我要去运送到不同的地方，我要在市场上去被卖，卖完之后给小孩玩，卖了之后就玩，玩完之后怎样，玩完我们知道的就扔的了，是不是？扔完之后就会怎样，跟着就会去到这个的废物回收那里压碎。这个就是道成肉身，这个就是我要成为 我创造者，我要成为那个被造的玩具的时间，我要让这个成为我整个的生命。用这样的去思考的时候，我开始去明白多一点圣奥古斯丁他讲到一段的说话。圣奥古斯丁讲到一段说话，他说讲到道成肉身是什么呢？他说 Creator of all becomes more defenseless,Wonderful among us, God's infinity all bound up in infancy in a fetus. 创造者成为微小、无助、无能的在我们当中，而他的永恒却是 在一个的胚胎、在一个的幼孩的里面被包裹住。这个是什么意思呢？道成肉身。道成肉身讲的是那个无边的道变成一个无助的婴孩，包裹的在我们这个臭皮囊的里面，在地上颠沛流离，被撒旦的去试炼，被门徒的去出卖，被兵丁的去玩弄，被世人去唾弃，最后的在十字架上面被压碎。这个是道成肉身。马槽只是那个道成肉身的开始。我们圣诞节我们很喜欢看婴孩在马槽的里面，但是我们有没有看到原来那个婴孩在马槽的里面，在那个很臭的地方，是这个的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他来到在这个这么卑微的处境的里面被包裹，而去到33年之后，他甚至乎在十字架上面，他双手是铺设诸星的，而却是被他所爱所做的世人去钉死，去破碎他的生命。这个是道成肉身。道成肉身讲的是上帝的倒空，为的是受造的物能够去成为丰富，创造者变成贫穷，为的要让被造者得以圆满，创造主任由去倒空。For the richness of the creation, God is made poor. For the fullness of the creation, God is made empty. 这个是道成肉身里面第一个的 怎样，是怎样的呢？是一个的牺牲自己的榜样。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至七节那里讲到，更加清楚的提到，就是他本有神的形象，却不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 being made 去成为，道成肉身去成为人的样式，成为奴仆在我们的当中。所以这个道藉着主耶稣给我们看见的，是一个不单止牺牲，同时是一个的奴仆的样式。而在经文里面继续的讲到的，就是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住在我们中间，在当犹太人去看的时间，约翰去写的时候用的是一个的字，是 tabernacle。 tabernacle 是什么意思呢？旧约的会幕就是 tabernacle。 所以当以色列人去看到这里的时候，看见的上帝与我们同在，上帝原来愿意与我们同在，这个就是那个的第三个的榜样，就是一个愿意与人同在的一个的上帝。还有两个礼拜就圣诞节，我们基督徒在圣诞节，我们经常都会去彼此祝福，用四个字的是什么？不是圣诞快乐，圣经的以马内利，什么意思？即是不是用隻马在里面找它的脷，以马内利不是这样的意思。以马内利是神与人同在的意思。为什么圣诞节基督徒说这么奇怪的以马内利？因为正正的这个就是上帝给我们那个的榜样，耶稣彰显的榜样，是一个的神与人同在。但是今天我们圣诞的时间，我们有没有去让人看见上帝与人同在？我们祝福以马内利，但我们有没有让人，我们有没有去到人的当中，让人看得见以马内利呢？以马内利是去彰显、联系、更新、指引。上帝要彰显给他的跟随者看见，是一个的与人同在的实践。而继续的讲下去，约翰描述到这个的与人同在的实践的时候，讲到就是第十四节说，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不是住在当中，大家打下牌啊、打下边炉啊、吃下嘢得。住在当中的时候，包括是什么？充充满满有恩典和真理。而这个的不得充充满满，继续的讲下去的时候，讲到的是恩上加恩， grace upon grace， 是不断搭上去的，继续的加上去的，而是这种这样的恩典。我们有没有成为恩典和真理的代表呢？在这个的圣诞的里面的时间，耶稣的榜样，他的 what 给我们看见的。第二个 W 这里讲的就是，他是牺牲一个舍己的榜样，一个甘作奴仆的榜样，一个与人同在的榜样，一个恩典真理的榜样。当我们去了解了这个头那两个 W 的时候，更加重要的，我们问哪一个可以去跟随。我们知道跟随的是哪一个，我们知道跟他的时候就要有些什么的榜样，而跟着的就是我们究竟哪个可以去跟随他呢？圣经里面提到的很简单一个的内容，第十二节那里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作神的儿女。当中包括接待他的、信他的名，就会得权柄作神的儿女，在当中的能够得到那个的权柄去成为分享到上耶稣基督这个身份，就是上帝的儿女的身份。而这个权柄这个字在希列文里面叫 exodia， exodia 是给了那些愿意相信和接待的那些的人，让他们能够分享耶稣基督那个身份，就是上帝的儿女。当我们看的时候，我们觉得很理所当然，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接待和相信应该是连在一起的。但是很可惜的，也都很讽刺的，在教会里面我们都看见的，有一些的人不是接待和相信。当中的其中一班的就是有接待但是不相信的。这班人只是想接待接要那个的 信耶稣嗰个嘅身份，但系却系冇愿意真系嘅去相信。呢个好多时候反映嘅系就系一啲嘅基督徒我哋嘅祈祷嘅生活嘅里边。当我哋祈祷嘅时候，我哋最后结束嘅时候会讲咩噶？奉主耶稣基督嘅名，阿门。我哋好多时候就系我哋想要佢个名，但系我哋唔想阿门。阿门嘅意思系咩？实实在在，真真实实，奉主耶稣基督嘅名，阿门。讲紧就系我哋所求嘅，我哋所祈祷里边嘅内容，我哋系相信嘅，相信我哋嘅神，你就系嗰个实实在在嘅主，我哋完完全全嘅相信你。但系好多时候我哋祈完祷之后就点样呢？我哋交托话交托，跟住我哋自己用翻我哋自己嘅方法去处理。我哋面对住呢个世界好多嘅洪流嘅时候，我哋觉得我哋嘅主你太软弱啦，我哋唔使你搞啊。我哋面对住呢啲嘅新嘅时代嘅冲击嘅时候，我哋觉得主你太老土啦，你走埋一边啦。我哋面对住好多嘅唔同嘅学说嘅时候，我哋觉得主耶稣你嘅教导都只不过其中一个嘅哲学思想里边其中一个内容啫。我哋参考就得噶啦。我哋系咪真系奉主耶稣嘅名阿门呢？我哋系咪真系接待又相信呢？我哋好多时候接受，我哋净系要个名，我哋成为挂名嘅基督徒，但系我哋却系冇真正相信，冇真正嘅阿门。而另一批嘅就系相信而唔接待嘅呢班嘅人，佢哋都相信耶稣嘅能力嘅，都知道佢系有权柄嘅。而好多时候求嘅时候真系求，而都真系嘅好想嘅能够睇到成就。但系好多时候求完之后，佢哋只系想嘅系按住佢哋心意去成就。佢哋就会喺当中嘅时候要嘅，其实佢哋唔系要成为上帝嘅儿女。佢哋求完之后，如果嗰啲嘅上帝嘅心意、上帝嘅计划同佢嘅意见同佢嘅方向系唔同嘅时候，佢嘅真面目就出嚟。他们不只是要做上帝的儿女，不只是要去成为神的儿女，他们要成为是什么？他们要成为神。这些的相信但是不接待的，也都不是一班真正跟随耶稣的人。相信接待是要加上相信，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作神的儿女。他就赐他们权柄作神的儿女。这里讲的权柄这个字头先提 exousia， 我们分这里提到我们分享上帝那个的身份。但是同时的我们要回去我们很熟悉的那段的猜传的经文的里面，就是在马太福音第28章那里说，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一路讲下去的时间，这里所讲的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就是耶稣那个的使命的权柄，同样都是 exousia， 是同一个字。所以约翰福音这里提到的那个的 exousia， 我们有权柄作神的儿女，同时的也都是同一个字，讲的耶稣提到的就是我们有权柄去实践宣教的使命，同埋成就佢所做嘅使命。我哋要分享嘅唔单单指嘅系作上帝儿女嘅一个身份，同时嘅我哋都要去分享嘅分担嘅就系作上帝儿女嘅使命。今日究竟我哋系咪一班只系去，而系佢系冇嚟到要成为上帝儿女嘅一班嘅人呢？又或者我哋系咪一班只系嚟到？我们分享了上帝的儿女的身份，却不愿意去分担上帝那个的使命的一班人呢？今天教会的问题很多时候就是出现在这里。我们要权柄，我们都很争权的。我们要权的时候，我们争什么权呢？我们争的权就是我今天我是上帝的儿女了，我就可以在这里等死上天堂了，是不是这样呢？又或者我们做着很多的事，但是我们却失却了我们是上帝儿女的身份，我们没有来跟随耶稣。我们要来跟随耶稣，以致我们能够去使万民作主的门徒。两者是缺一不可的，两者是同时要产生的。当圣经里面提到的 我哋点样去跟随嘅时间，第四个敲嘅时间，我哋睇见嘅系不断嘅、不断嘅讲紧嘅系一个差遣去做见证一个嘅内容。圣经里边提到话，我哋睇到嘅就系上帝差遣佢嘅儿子嚟到我哋当中，而施洗约翰被差去成为耶稣嘅见证，而我哋亦都系被差去成为耶稣嘅见证。我哋好多时候觉得啊，系咪就系初期教会做呢啲嘢就得噶啦？又或者我哋都系都唔系叫我哋去做见证啊？耶稣在大使命里面叫我们做什么？去门徒训练，去施洗，去 教主一学，都在教会里面做而已，这些事我们都做完了。我们忽略了耶稣另一段他离开之前说的说话，就是在《使徒行传》里面记载到的，就是一章第八节，但圣灵降临在你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不是只是口讲，而是身传。见证就是我经历过的，我去表现出来，我去传一个愿意去彰显自己联系与人联系生命更新和带来光的指引的一个的上帝。作为一个被耶稣去差遣的一个的人，我们分享他的使命，我们也去分享了他的身份，跟随耶稣那个的道成肉身那个的 model， 我们不单单只去做，而我们要成为，成为更加的在当中彰显那个模样。基督的身体2000年之前道成肉身，有血有肉的向世人去展现，去让人看见一个至高的上帝，去让人看见一个愿意关系的创造的一位的主，又是当中的他让人去看见的是一位的生命导航的一位的那位导航者。基督的身体在当中的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让人能够听见上帝的道，让人能够看见上帝的功，藉着他的血肉之躯，他彰显的是一个的牺牲舍己，甘作奴仆，与人同在，恩典真理彰显的一个榜样。但是基督的身体2000年之前已经被接升天了。基督的身体在哪里呢？基督的身体道成肉身是不是2000年之前已经完成了？这个只不过是第一个世纪耶稣来到世界的事情。而如果是这样的时候，哪个继续的 去成为那个的让人看见那个的至高上帝，让人看见那个的有关系的主，让人看见生命的意义，让人看见有方向的那个指引的一个的代表者呢？哪个能够让人去听见上帝的话语，有人够成为那个光，让人去看见上帝那个的恩典的作为呢？在这个的每一个都是讲自我保护的世界里面，哪一个能够去被人看见这个的舍己呢？在这个世界里面每一个都愿意做，都想做一个的老细的时间，哪个愿意能够去成为仆人被人看得见呢？在这个世界个个都是讲的我自己的时候，我们又怎样的能够去与人同在，能够让人看见以马内利的真实呢？又有哪个愿意去将恩典和真理，同埋将上帝的爱能够向这个世界充满一个仇恨和一个虚假的世界里面去彰显呢？基督的身体在哪里呢？今日的道成肉身在哪里呢？在这里，就是在教会的里面。教会就是基督今日在地上的身体，要延伸他的道成肉身在这个世界上，以致到人能够去看见上帝的真相，也都能够去触摸到这位愿意与人分享的上帝。就是在一班愿意来跟随主的一班的人，去分享上帝耶稣基督那个的权柄，作为上帝的儿女，但是同时愿意分享上帝的耶稣权柄去被差出去的一班的人的里面。就是在今日在教会里面基督身体的当中，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二十七节那里说，你们就是基督的身体，并且互作肢体。在圣餐桌的面前，我过去曾经在大家当中讲过圣餐的意义。耶稣提醒的我们在圣餐的时候要做什么呢？他拿起饼来祝借了，就擘开递给门徒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写，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讲的是不是只是叫我们喝个饼、喝个杯和吃个饼呢？耶稣讲的不是，你们是我的身，这个是我的身体，你们领受的时候作为教会，你们就是我的身体，你们就要继续我这个身体在地上道成肉身的工作。就是什么？去擘开你的生命，去祝借你的生命，以致到能够去到成为舍己的服侍人群当中，去到与人同在，去到施恩，去到将真理去传递开去。我们为的是纪念他。今日我们在这里，我们纪念圣诞节，但是道成肉身不是停留在圣诞节。道成肉身是要教导我们怎样的用我们的生命去纪念他。最后的想用一首一个的在 初期教会的一位的、一位的、姊妹，是叫圣 Teresa of Avila， 她写到一篇 很好的去形容教会和道成肉身的关系。他寫到那裡說， Christ has no body but yours, no hands, no feet on earth but yours. Yours are the eyes with which he looks compassion on this world. Yours are the feet with which he walks to do good. Yours are the hands with which he blesses all the world. Yours are the hands, yours are the feet, yours are the eyes, yours are his body. 弟兄姊妹，你看看你的手，你摸一下你的眼，你感受一下你对脚，这个不是只是我的眼、我的手、我的脚。基督今天在地上已经没有他的身体，基督今天的身体就是教会。如果教会不能够成为基督的身体，继续在他再回来以前能够去继续延伸这个道成肉身的时候，到他回来的时候，我们还能不能够去坦然地去面对我们的主，让我们继续的真真正正去跟随耶稣，去分享他那个作为上帝儿女的身份，同时我们去分享他那个被差遣的召命，在地上成为他的身体，继续的延伸道成肉身，以至到能够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我们去做耶稣基督的见证。我们一起低头祈祷。我们恩主，我们感谢你，多谢你在二千多年之前道成肉身来到我们的当中，你去给我们看见，原来我们原来有一位的主，有一位的神是愿意彰显自己，并且的愿意的在当中跟我们建立那份关系，又在当中的时候叫我们知道什么叫生命，又给我们能够看到生命的导向。但是主啊，当我们今天环顾世界的时候，很多人都未认识你，未看到这个的主，或许是因为今天的基督的身体依然未道成肉身，在这个世界里面去彰显、去见证那位真实的主。主啊，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特别在这个圣诞节的时间，我们思想这个的意义，以至到我们能够在你再回来以前，我们能够忠于你所托的。听我们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祈求，阿门。